从没见人过的美妙世界。 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飞起来了，好多小鸟，它们跟我一块跳舞。下雨了，好冷，好冷啊！老婆，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？别走，别走！ 危害身体，毒害精神，拆散家庭，扰乱社会。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，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。远离毒品侵害，别让幻想变成现实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情况啊。那今天下午呢是晴，偏北风4-5级，阵风达到7级左右，最高气温-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0%。今天夜间的晴，偏北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-9度，最大相对湿度30%。总的来看呢，今天的能见度极佳，驾驶的视线良好，比较适宜交通出行，但是气温的下降明显，请注意保暖。最后代表编辑预言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。 买房、卖房、租房、选房，一切不会再迷茫。 哦，真的吗？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，最权威的房产行情，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，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。 这么好，留个联系方式呗。 打开收音机，锁定 FM 107.3，每天下午2:30，主持人高燕、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。 楼市好声音，让您的生活更惬意。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！如果您想装修，不知道怎么设计，不知道怎么选主材，又怕有什么陷阱，没关系，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。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，和工人沟通，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。报名方式，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-3710，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，等你哦。 听众朋友，请您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，我是周杰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，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北部置业的那些事儿哈。如果您关注比如说海淀呀等等这些地方的想置业的话，也可以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咱们互相来进行交流。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，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。好，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百度视频房产的张亚飞。亚飞你好。 哎，大家大家好。 那实际上刚才呢我们已经提到了，说到北边那肯定就是海淀了。 对 啊，这是核心了啊。其实说到海淀啊，确实咱们北京人呢对于这个北边是情有独钟的啊，它是有一种情结。当然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种感受哈，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呢，确实咱们分析一下，大家对于北边或者是海淀哈情有独钟，那都是有理由的啊。比如说那边的这个自然环境啊，它的西山龙脉，另外呢它的这个教育资源啊，真的是全北京甚至全国啊它那边是最牛的啊。另外呢像中关村科技园区啊，现在呢又崛起了很多，比如说中关村软件园呐、永丰产业园呐和翠湖科技园等等三个园区的进驻，尤其是中关村软件园内更聚集了什么腾讯啊、百度啊、新浪啊、网易等等互联网大咖。而且后来呢像这个

不过要提醒大家，它可能二手房， 对对对，所以呢，就是老城区哈，一般都是小户型的房源为主啊，应该说都是一些二手房，大家可以看一看。当然呢，也有一些高端改善人群可以选择这个中央别墅区以及顺义新城啊，这些地方都是可以考虑的。 对对， 好了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是简单说了一下北边的置业，比如说海淀呐、顺义啊等等的哈，也推荐了一些区域和地方，还有一些项目啊，大家呢可以看一看啊，但愿对您有帮助。好，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给我们带来的啊非常精彩的内容。 收听，大家好，我是雨斌。 大家好，我是可薇。年底了，又是一年收获的时节，各种的忙碌又要开始了。除了工作上的总结汇报、客户的联络维系之外呢，还有各种的聚会应酬。 对啊，都说对家人最大的责任就是自己身体的健康，所以别熬夜了。还有就是每天一杯瑞麟羊奶粉，厂商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精钻配方羊奶粉，本档活动当中咱们媒体直供价只要99元一盒，而且凡是打进40071061108、40071061108，花198元订购一个月两盒瑞麟羊奶粉的朋友，还要免费赠送同等价值的紫砂保温杯了。天冷了，晨练的时候冲杯热羊奶带着，防漏式旋钮杯盖，暖心暖胃又暖身。而年末回馈超低门槛，花198元